真的好想你。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又想 我该如何 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如果没有你，过去我不会有伤心，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怎么你又有什么可惜，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 存在 有了自己。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。